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今天是2014年的11月19日，星期三的早上，那是雨傘革命的第54日，是吧？好像53日，53个早上，還是54日？ 53个早上。哇，大家都不記得了什麼時候。我們這個是《熱血時報》和 My Radio 的聯播早晨節目，大香港早晨。今早有我、鄭松泰和有陳四的。至於大亨黃洋達去了哪裡呢？我都想知道，因為我都找不到他。這樣不是，其實是因為昨晚去了金鐘，昨晚他自己好像點幾12點幾1點說去金鐘這樣。到現在我不知道去哪 裡。消息很混亂的， 消息很混亂， 一有這些事件就很混亂的，因為又會有些人就問，這些時候當然黃大去了前面衝就有煽動，然後又會有人問這些煽動這些衝的時候黃大不知道去哪裡這樣的。 咁我又唔知啊，不過冇佢嘅話，我哋嘅節目係嚴肅啲㗎嘛，好聽好多咁應該。 我都覺得。 咪講下咁講啊，講下咁講。喂，咁今日相對嚟講旺角咧，喂旺角好多人，我都覺得今日都。真係我仲以為你哋全部走曬去咗旺角，尋日係冇乜人咁啊，原來都有好多人喺度啦。咁尋日 都係金鐘翻嚟。 唉，唔好講呢啲先啊。喂，咁尋日發生咩嘅情況嘅話，大家有跟 Facebook 啊，或者你喺金鐘都知啦。咁尋日金鐘咧就係呢個行動升級啦。咁啊，大家睇 Facebook， 你以為行動升級嘅係即係留守者行動升級啦。其實尋日我覺得斗賊的行動升級是誇張一點的， 是 就是昨天是斗賊行動升級。 我終於相信原來佔中一路都進行緊了， 是啊， 原來佔中斗賊真的無處不在。 不是，我應該講一下斗賊怎樣行動升級先。但是即是我覺得這樣無論如何一樣東西的原則和那個立場講得很清楚，即是你而家搞到咁樣嘅現狀啦，無論嘅係你贊唔贊成去衝邊度都好啦，又或者贊唔贊成仲喺度留守啊，或者佔領都好啦。其實成個香港如果咁樣呢個咁嘅情況，呢一個咁樣無法管治嘅局面咧，係香港政府一手一腳搞出嚟。即係你要負上最大責任嘅，亦都係唯一一個人要負上，即係唯一一樣一嚿嘢啊，唯一一個機構要負上責任嘅就係香港政府。因為實際上就話你喺呢五十幾日以嚟，你唔好講五十幾日啦，你由呢十幾年以嚟，你由2003年、2004年，大家一直以嚟啲成十年 ，OK， 十年時間。講大家，我哋係我要雙普選，十年內講咗十年呢一個咁嘅訴求。咁當然嘅就係話，我哋以前嘅就係叫我哋可能係怨自己，我哋好笨，係信咗一啲嘅，即係譬如民主派嘅議員啊，又或者信咗政府，又或者信咗大陸，真係會係喂2003、2004年冇雙普選嘅，咁啊等2007、2008年咁，咁等下搞下，等咗十年，而十年時間就係你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啦，即係坦白講。即係可能嘅有啲叔叔喺度嘅，可能係五十零歲嘅，分分鐘你而家你60歲、70歲，有啲60歲走出嚟爭取，就而家到真係可能嘅就係、是、晚年嘅時候都冇諗過香港十年冇真普選，仲要搞成今日咁。咁呢個講得遠啫，但係再講嘅就係話，其實呢五十幾日，大家冒住我哋嘅生命嘅安全，冒住俾差佬、俾警察無理嘅檢控、執法不公，俾黑社會咁樣去毆打、毒打，甚至係啲威脅，即係疑似黑社會嘅人啦。OK， 咁但係點解大家要走到呢個咁樣嘅地步啫？源於嘅就係話喺呢十年嚟、十幾年嚟，再加上喺啲五十幾日，我哋行到冇辦法嘅情況底下，咩叫冇辦法情況底下？大家諗下咧，遊行咗十年啦。即係你釋放出嚟嘅能量可以足夠係香港發電啊！如果你真係用而家咪好興呢啲金鐘同埋喺銅鑼灣踩單車發電嘅，你又計翻嘅就係你哋遊行嗰啲發電，如果係即係計嗰個發電嘅電量嘅話，其實可以足以大家係用電一年嘅嘛。喂，我哋遊行咗咁耐，年年六四七一去走去坐，年年去遊行。加埋之後咩又唔單止係七一添喎，又元旦遊行啦，跟住十一又遊行啦，一年係由五六次行嘅，加埋係長過馬拉松嘅嗰個路程。但係十幾年齡就係咁樣白白咁樣過咗去。 咁去到呢兩年，大家見到個情況係更誇張。我哋以往以為係政制嘅問題啫嘛，但你冇諗到個原來民生上面嘅就係話，你以為你唔理政治，你唔理個政制就冇事。但你冇諗過就係你連今日去到連買奶粉都買唔到嘛，即係連床位學位都冇嘛。咁嘅情況底下嘅話，喂，講到底香港人係俾人哋逼上梁山嘅。所以你話實際上任何即係而家呢一個而家呢一刻有任何嘅一啲嘅即係唔傷害其他人嘅身體為前提，唔傷害其他人嘅人生安危為前提底下嘅任何一啲嘅示威行動嘅話，其實喺政府香港政府你冇辦法係推卸你要面對香港人呢一個咁樣嘅訴求。因為講到尾嘅就係你係唯一一個喺香港呢個地方係擁有公權力，而係你係掌控香港嘅人嘛。當然啦，你掌控香港權力係本身應該由香港人授予嘅。但而家就係因為唔係，所以先搞到咁，大家先要行呢一步嘅嘛。所以你話喺原則上或者原理上嚟講嘅就係、是，你講到底喺尋日，譬如你話衝擊立法會，或者尋日出現咁嘅亂撞嘅，所有一切冇可能，即係你作為一個支持民主嘅人，你冇可能將呢一個承擔嘅責任或者承擔嘅罪名，又或者所謂政治責任、政治後果，去投係即係所謂投放或者係即係擺喺呢一個昨晚衝擊或者昨晚呢班義士嘅頭上，冇可能咁樣講喎。呢一個係一個大立即係大原則嘅問題嚟喎。即係你至於你話細節上面，究竟係咪去立法會，定還是去呢一個政府總部，定還是去其他唔同嘅地方？咁呢啲細節上面一啲嘅，即係大家可能唔同意嘅地方，但係大原則必定係咁樣啊，必定係咁樣。咁當然啦，你話尋日出現咁嘅狀況嘅。喂，你完全可以是理解的，甚至的就是你是一定要認同的。為什麼這樣說，就是五十多日大家留守街頭，有血有汗，但實際上就是你見到整個香港政府，他好像是變了他不關事的樣子，即是他完全是不關事的。為什麼不關事法，就是開頭覺得不關事，就是他不是開頭就是找警察來放催淚彈，想著然後趕走了你就沒事，然之後就喂你唔走咯，咁佢點樣辦唔關事，咪揾黑社會咯，揾啲外字頭咯、藍絲帶咯，用群眾鬥群眾嘅方法咯。咁但係講到底都係你香港政府嘅問題啊嘛，講到底都係香港政府嘅問題嘛。咁五十幾日，仲要去到嘅就係話點解尋日出現咁嘅情況呢，就係、是、源於我自己覺得啦，係源於其實尋日金鐘佢只係執達李清祥嗰個嘅行動啫嘛。即係可能大家唔知咧，即係好難好簡單咁講翻。尋日其實金鐘清場咧，有一樣嘢其實係要講得清楚。即係佢所謂執達利有一個所謂八個嘅要清場嘅地方啦。咁佢而家清咗就係所謂就一至四啦，就清到佢呢一個嗰、那個嘅龍咩度啊？咪一至五啦，五啊話所謂清得半而開咗少少啲節碼啦咁。咁本身其實咧係諗住咧係中信轉彎位有個天美道嘅迴旋處啊嘛。其實嗰度其實唔屬於執達利嗰個嘅即係所謂禁制令範圍㗎，唔屬於禁制令範圍㗎。咁但係尋日佢哋用咩方法咪查到屎沙煲咯？即係走埋去其實尋日你有睇網上片段或者你現場睇都好啦。當時喺下面執嘢嘅人咧，或者執達利或者差佬都好啦，佢其實嗰一刻咧，佢係冇一個好清楚嘅指令，究竟清到邊度為止嘅，就係去到嘅時候睇下你哋點反應咯。因為有啲我哋有啲記者喺下面咧，就聽到就話佢係不斷打上台嘅，喂前面嗰度天美道執唔執啊？迴旋處嗰度嗰啲天馬執唔執啊？咁點解咁？點解呢啲咁嘅行動會影響同埋會係激發到留守者同埋群眾咧？喂，實際上嘅原理同之前一樣嘅喎，同龍和道一樣嘅喎，即係好簡單嘅就係話你本身龍和道喺10月15號嘅時候。跟住學聯同呢一個所以當時仲有佔中三子，唔係而家都仲有嘅佔中三子啦，加埋呢一個泛民啦、梁家傑啦有代表啦，夜晚喺嗰晚就搏咪啦，就話叫政府嘅就係用翻金鐘道換翻公民廣場啊嘛。咁但係結果就係提出呢個咁 offer 之後，跟住第二日嘅話就係政府就清咗你金鐘道啊嘛。傾都唔同你傾嘛，出爾反爾嘛，甚至清嘅時候唔係佢哋自己主動清喎，係揾一班嘅所謂唔知咩師弟走嚟係清場，又差多幫手抬鐵馬喎。喂，呢啲其實坦白講，留守者同埋群眾睇在眼內啦。即你本身你就話喂，你要去同學嗰陣時仲有同學聯傾添嘅，仲有得傾添嘅。然之後人哋提出 offer， 仲當然啦，你話提出 offer 嗰個 offer 戇唔戇居嘅話，咁大家各自判斷啦。OK， 咁但係最少一個態度上面嚟講嘅就係學聯。 其實同埋佔中話所謂泛民嗰班嘅民主派唔係話冇傾噶，但係點解大家反應就係話要係嗰一刻係德集龍和道啫？係源於嘅就係話其實好多群眾同埋流社社覺得有咩理由嘅就係我哋而家已經喺度瞓咗咁多日，你政府唔應不特止，仲要咩咧？仲要嘅就係話出爾反爾喎。咁而尋日個情況都係一樣嘅啫嘛。尋日本身喺金鐘話執達嚟去清。咁係去清㗎，但係你清㗎係中信大廈嘛，你嗰個禁制令。咁但係做咩你尋日要試下要搞埋天味道啫？你目的係咩啫？目的就係你係想避免一啲咁大型嘅一啲嘅衝突場面，然之後執下執走你啲嘢，剩返少少嘅將你哋運返喺，譬如運返喺江樂道中，全部人都運返喺度，即係譬如可能旺角都係㗎，旺角嘅情況都一樣㗎啫嘛。聽講話今日就會係執烏蘭街嘛。咁佢一直嘅方法都係咁樣喎，而家喺呢兩個禮拜裏面都係咁樣喎，執少少，然之後搏你唔覺嘅就再執多少少，咁大家跟住之後就有一批人就話喂，咁又耐咯，又好似有民意逆轉喎，大家要走喎。喂，但係事實上翻到去個初衷，點解大家要走出嚟瞓街啫？就係因為十幾年嚟，同埋喺呢段時間，香港政府對香港人嘅無視啫嘛，戰視香港人如豬一樣啫嘛。喂，所以講到底好簡單，大原則大立場喺呢一件事上面嘅衝擊，尋日衝擊立法會嘅，尋日衝擊立法唔係立法院添，尋日衝擊立法會嘅，一定係香港政府一定要負上最大嘅責任嚟。而所謂嘅政治責任或一啲咁樣嘅後果，大家唔好撈亂啲概念咯。OK， 佢個行為或者係即係你話你覺得佢破壞公物嘅，咁佢破壞法例咯，咁但係實際上嘅就係佢係冇任何傷人，冇任何所謂暴力嘅行為，大家千祈唔好搞錯呢啲咁樣嘅呢啲咁嘅講法咯。咁但係即係講返轉頭啦，咁我哋都要講返其實昨晚究竟喺呢個立法會發生咩事啦。咁昨日其實大致上呢係分開三個片段啦，即係我自己睇返嘅時候大概分開三段嘅情況啦。第一個情況就係大概喺11點左右嘅時候啦，咁就有一批嘅留守者呢，佢哋係自發啦，就走去呢、這、一個去，其實當時第一下其實唔算係衝擊立法會。第一下去做咩？第一下就走到去大家唔知做乜。 即係佢自發㗎嘛， 唔係即係呢個係冇大會冇組織嘅情況嚟，咁就大家就走到去唔知做乜好， 係啊， 唔知做乜好。咁大家走到去唔知做乜好嘅時候，咁點啊？咁於是咪拗交咯。咁第一段，譬如十一點幾個時間嘅，就係喺無論喺立法會樓下啦，又或者係響翻江樂道中喺嗰個所謂大會大台附近啦，大家咪鬧交啲衝突咯。就因為大家走到去嘅時候唔知做乜好，咁有啲人嘅就係話喂冇理由。冇理由無啦啦撞入去啫，冇理由開佢道門，都唔知點做嘛，因為大家都唔知點做。跟住大家就諗方法啦，咁咪諗翻係一貫嘅方法啦，就係揾鐵馬嚟 block 咗佢 ，block 住呢個立法會。咁但係其實你但係幾時你又諗唔通㗎嘛，因為實際上嘅就係佢有好多神秘通道㗎嘛。即係而家個立法會就係咁，而家立法會就係其實嚴格嚟講，啲議員出出入入咧，因為有啲傳言，有啲傳言係講到嘅就係話傳言嘅啦。政總同埋立法會中間下面有條地下通道係可以相互通㗎嘛，去相互通人㗎嘛。同埋有啲謠傳咧，就係起緊嗰個解放軍嗰個碼頭咧，下面都又係有條路走去政總㗎嘛。即係呢啲謠言啦。 地下街 唔係，即係所以實際上尋日出現第一個嗰個亂狀嘅就係講緊，其實係因為冇大會去到，大家唔知做乜，咁於是咪 block 住啲門咯 ，block 住嗰啲立法會出入口咯，大家見到嗰啲咯。咁當然喺嗰段時間就係有啲零星嘅一啲嘅爭執啦，咁就譬如有啲人喺嗰度長住喺度瞓覺嘅，就阻住佢瞓覺啦，阻住你喺嗰度喺下面嗰種，可能唔係種花或者阻住佢瞓覺咯，最主要阻住喺下面瞓覺啦，阻住喺下面嗰度有睇書嘅，我知嗰度有靈修嘅 ，OK， 有 嘈住佢示威嘅， 係啦，其實嘈住佢示威嘅，喂，但係呢啲唔好搞笑啦 ，OK， 講嚟講去就係你點解會走出嚟瞓街啫？就係因為你就係因為示緊威啊嘛，你唔係走出嚟。瞓覺啊嘛，你瞓覺瞓得咁，即係你要瞓覺嘅話，你想舒服梗係翻屋企瞓啦，係咪先？即係除非你未露過營啫，但係你要露營嘅話，你係要上下沙咯，即係你走入去西貢嗰啲地方咯，你無謂。當然啦，其實喺金鐘露營都有一番嘅滋味嘅。咁但係點都好啦，即係第一個狀況就係十一點幾嘅時候咯，就係走去大家唔知做乜。 嗰陣時咧就話啦，即係報稱咧，其實有二三百人左右嘅、嗯，其實人數都唔算少嘅，坦白講，不其實少嘅人數，但係突然間咁樣 咩啦？ 睇攞嚟做乜啦？睇攞嚟做乜啦？你無端端咁樣去即係其實喺一個好自發突發嘅一個情況底下。其實係好突然，因為我哋尋日收到消息嘅時候都好突然。咁但係十一點嘅時候，由於因為去到唔知做乜好，咁於是抖擦就出現啦。抖擦出現啦。咁包括啦郭兆傑啊，有啲同埋係有啲抖擦咧，大家見到佢就熟口熟面嘅，但係唔知叫咩名字，即係專係拆路障嗰啲咧，嗰啲係同埋放巴士走，我記得有一個，因為我嗰陣時咧，我係睇曬啲片，其中有一個咧係專係放巴士走。我想或者埋同埋運兵車咯，同運兵車咯。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喺十一點幾嘅時候咧，本身大家唔知道做乜好，就去攔呢一個嘅大門啊嘛。咁於是有斗策出現，就阻止大家，就叫大家唔好破壞個運，唔好破壞活動啊，唔好破壞活動啊，唔好破壞個運動啊。咁啊叫大家冷靜啲啊，唔好去搞立法會啊，因為大家都唔明白大家點解要搞立法會啊咁樣啦。咁於是去到第二個狀況係咩？第二個狀況就係、是、本身大家無端端走咗去立法會，但跟住有斗策出現，佢行動咧就升級咗，行動升級就走咗出去，就話要拆大台啦。就係、是、源於嘅就係第二啲話就係喺十二點幾嘅時候，十一點半左右啦，十一點半至十一點四十分到十二點幾一點鐘嘅時候咧，就係、是、因為斗策無端端走咗去，就話要維持秩序，就係話喂唔好搞亂個活動，唔好搞亂個行動。跟住之後就話邊一個去搞，邊個去衝嘅話就係鬼啦咁，又係講埋呢啲咁嘅説話啦。OK， 咁埋呢個。但係頭先我講個大原則㗎啦，大原則嘅就係話，喂，大家一齊針對嗰個香港政府嘛，你咩搞亂個運動，運動係屬於個群眾嘛，冇話屬於邊一個人㗎。OK， 呢一個好清楚喎，呢一個一直以嚟就係點解個雨傘革命到而家仲係維持住，就係因為冇大會啊嘛，有嘅話就撳攞掣翻咗屋企啦。咁所以就係尋日班示威者、班留守者。第二個變化，第二個轉變，點解會覺得突然間係有不滿，激起咗個情緒？唔係因為差佬喎，十一點嘅時候，其實差佬其實冇反應喎， 未嚟喎， 冇乜所謂布防啊，冇乜所謂有啲嘅即係好明顯嘅駐守，因為大家以為係金鐘係大後方啊嘛，喺嗰邊喺嗰度諗住安享晚年啊，曬下太陽車啊，咁樣就算數啦嘛。喂，咁但係斗策喺嗰個時候激起咗留守者嗰個情緒，咁就係、是。大家所有做任何嘅嘢都係為咗向政府施加壓力，源於就係大家見到喺呢幾日裏面，佢利用到一個民事訴訟話執達利避過咗你俾人拉之後仲喺法院度審嘅程序，要即刻入獄去威嚇你、威脅你咁做，當然效果係有斟酌啦。OK， 咁但係。你在那個情況底下，整個佔領行動只有兩條路揀嘅啫嘛，一就是無疾而終，就是無端端被人清下清下，乜都冇，然之後大家翻咗屋企唔知咩事。而呢個局面，如果大家可以可想而知嘅就係、是，佢嗰個嘅後果係好嚴重喎。呢、這個我哋講過咯，就係、是、你乜都攞唔翻嘅時候，翻到去佢可以無理拉更走嚟拉人，源於嘅就係因為喺呢個過程裏面你見到噶，無論警權佢執法上面嘅程序。佢其實已經係冇任何程序可言啦 ，OK， 冇程序可言啦。加埋法院佢嘅對於禁制令嘅判決，以至到嘅就係話喺香港利用到所謂係能夠揾錢買到嘅一啲親建制嘅力量，所有嘢加埋曬就係你見到其實佢翻過嚟嗰個嘅反彈，佢嗰個反勢，如果係無疾而終係可以好大威脅嘅。咁第二樣嘢就係、是。第二樣嘢就係你唔想香港進入一個無間地獄嘅話，係得的另外一條路啊嘛，就係、是、行動升級咯。咁於是有一班人自發去行動升級嘅時候，你作為喺躲度駐守嘅一啲物資站嘅朋友又好，或者喺度駐守喺金鐘長期駐守金鐘人都好，你可以做咩啊？保障佢哋唔好受到威脅咯，即係保障佢哋會係最少安全咯，最少安全咯。原因就是話大家都知道嘅就係、是、大家矛頭係不斷周圍打人係咩人啫？不斷發癲係咩人啫？就係警隊啫嘛，即係一直以嚟暴走緊就係警隊啫嘛。而示威者一直嚟講係好冷靜喎，冇任何人係有唔冷靜嘅情況喎。但係尋日嘅就係結果喺第二個轉變嘅就係話，斗策走到嚟阻止示威者，阻止留守者，甚至到地步咧就係有片拍到嘅，我知道有片拍到嘅，就係斗策同人爭執之後，跟住後大家口角繼而動武。 即係你呢啲好誇張，所以我講到尾，即係你話尋日嗰個情況就係點解會咁樣推向咁樣局面？我覺得你話喺尋日，即係呢一個咁樣嘅情況，令到大家嗰個情緒咁高漲，甚至嘅就係話大家咁不滿，係源於因為係喺金鐘裏面所謂自稱啲糾察嘅喎。即如果不是他們的話，我相信在第一波封了個立法會之後，跟住大家可能就回去出面就沒有那件事了，是這樣的。那好了，是這樣的。那去到這樣的情況怎樣？去到一點幾的時候，糾察那裡還要糾察，在跟人口角罵人，說人是鬼，搞亂了，然後提出質問。譬如第一個質問的就是，大家看片都看到，就是說呢單嘢都唔關立法會事，點解衝立法會啊？你大家可能未睇，你揾翻啲片嚟睇啊！ 即係糾察咁樣問啊？ 係啊， 即係成個運 張超雄 關立法會事， 張超雄都問。 哦，係啊，係張超雄問我有睇嗰個片啊 ，IK 係即係 糾察啦，即係兩樣嘢嘅，提出兩個所謂嘅質疑啦，質疑尋日嘅留守者啦，同埋一啲示威者啦。第一樣嘢就係話，嗱，尋日你哋又話點解要去封立法會啊？衝呢個立法會，因為嘅就係話講緊今日係呢個即係網民廿三條通過啊嘛，即係呢一個咁嘅講法啦。咁但係於是佢哋就澄清就話唔係啊，又話要上二讀三讀啊，諸如此類啊咁。咁有一啲嘅講法就係話點解要針對立法會？有啲嘢就提出即係，因為尋日係呢個即係所謂公務小組就動議啦，就話要喺立法會起呢個三米高牆啊嘛。咁於是佢哋就有啲人嘅質疑就話：喂，究竟你哋去衝立法會嘅動機係咩啫？點解你要針對立法會呢個對象啫？咁樣，咁然之後，譬如有啲嘅解釋啦，有啲人就質問咧，就話：喂，佢又唔係通過網絡廿三條，然之後又話你再 check 一 check， 又唔係傾廿三條，咁於是嘅就係你哋究竟去就咩做乜？點解要去衝呢一個立法會？喂，我覺得呢啲質問係多餘喎，點解就係、是、喂，你講到底第一樣嘢，同埋佢哋好興啦，喺呢個時候咧又攞翻呢個太陽花學運出嚟同佢比較啦。喂，但係你第一樣嘢去問啫嘛，點解同立法會有關咧？點解同立法會有關咧？就是因為我們一直訴求就是我們要雙普選嘛，而香港搞到局面的就是因為立法會是跛腳下嘛，立法會裡面有一堆功能組別嘛，這個立法會是一個不健全不公義不公正的一個立法會嘛，那怎麼跟它沒關啊？任何香港的政策政治和任何政策決定都跟立法會有關的啦，那你這個你提出這些這樣的質問應該多餘，就是多餘原因就是我們不單止是爭取我們普選特首嘛，大佬大家清楚的，即是除了這些可能泛民和民主派在這個政改討論裡面只是講緊特首選舉而已，不去講緊廢除功能組別而已，但是為什麼要針對這個立法會啊？大家想回轉頭都知道，六月的時候新界東北發展都告訴你，不亮星啲可以無啦啦這樣的，完全是沒有權力去做一個財委會主席，不理其他議員的 提出的一些的修訂，完全是違反了這個議會規則，但是都是依然存在的，功能組別依然在這裡健在的。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大家不需要說什麼的，還要是講的就是現在去到可謂政改的第三階段，第三階段就是在立法會裡面是討論，然後明年在7月或者8月的時間就是立法會是通過這個政改。難道到你那一刻之後然後你真的走去立法會樓下唱歌？你不會的，因為大家都知道一件事，現在大家我這個我反而會覺得它是群眾的先見之明來的。那最終是什麼？最終就是在立法會裡面通過，立法會通過之後，你覺得特首拍板啊？特首簽過紙然後遞上去然後 endorse 的嘛，即最尾其實是香港的立法會作出一個代表香港人，理論上香港的議會就是代表香港人的網絡廿三條，啱啊，冇錯，網絡廿三條，我冇講錯， 我冇講錯。 唔係咁，所以嘅就係話，點解呢個呢啲咁嘅質詢係多餘啫？就係源於大家都好清楚知道啦。你話尋日呢一個點樣衝立法會又好，或者支持你都好，喂，呢個第一樣嘢，呢個問題係多餘嘅。但係第二樣嘢個原理係咩？第二樣嘢就係話，其實整個示威整個佔領行動點解到而家係最少政府都會覺得係有效果，即係最少我哋都會覺得效果，同埋最少影響到政府，係源於嘅就係話你喺唔同嘅層面會係 會是能夠令到佢提高嘅管治成本啫嘛。即係呢一個係個方法嚟嘅，冇其他方法可言嘅。你就係要令到個政府有提高管治成本底情況底下，佢冇辦法嘅底下，要回應你個訴求嘅啫。咁所以你不如咁問啦，你不如咁問啦。你喺度問嘅時候，點解要衝擊立法會？你不如調翻轉咁問啦。點解當日喺九月廿七號時候要去衝呢個金，要去衝呢個公民廣場啫？即係你唔提出呢個問題？點解你唔問係要提出公民廣場？ 唔係佢話公民廣場係佢噶嘛？唔係啊，反而個問題就係問，即係譬如張超雄或者其他嘅九賊，佢問：既然如果立法會都唔關呢個雨傘運動或者雨傘革命事，或者唔關呢個運動事嘅話，點解要衝立法會？咁就唔關條馬路事咯。咁點解要企喺條馬路度啫？點解？跟住再講翻轉啦，即係頭先阿太又講一樣嘢，就係、是、關於個升級嗰個問題，升唔升級一樣嘢就係貴乎就係、是、我哋今次搞呢、這、一個呢壇嘢出嚟，即係革命又好，運動又好，搞呢個雨傘革命出嚟為嘅係乜嘢？搞呢個佔領行動為嘅係乜嘢？就是、或者我哋嗰個戰略嗰、那個策略乜嘢？就係講嚟講去就要提高政府管治成本，其實一個勒索嘅行為咁滯啦，已經係即係要迫使我哋有三個嘅據點，令到佢難以通車啊，喺交通啊或者成個政治政府管理上邊都達至一個困難嘅情況，佢不得不同你去傾或者妥協或者去俾一啲嘅政治嘅成果俾我哋爭取到。咁你見到幾次就係咁樣啦，幾次嘅升級，即係喺龍和道嘅事件啊，或者其他事件上面，林鄭即刻就擰翻轉頭就話要同你傾啦，最尾就達至咗同學聯兩個各自表述嘅一個政治 show 啦咁樣。 好啦。所以其實講到所謂好清晰嘅，講到都係好清晰嘅就係、是，即係尋日你話提出，即係譬如衝擊立法會嘅時候，去到斗擦阻止完之後，即係一點幾嘅時候，去到斗擦就係無端端就係喺度阻止啲群眾啦，就話邊個衝啊鬼啦 ，OK， 邊個衝啊鬼啦，跟住甚至就係有肢體嘅衝突啦，有肢體嘅衝突啦。喂，之後後屘一點幾發生嘅就係話啊，有人走去撞呢一個立法會嘅玻璃門又好，或者衝擊立法會都好。其實所有嘅一切，你話講嗰個動機，所有嘅動機都係得一樣嘢啫嘛，就係、是、一直以嚟個大原則嘅問題啊嘛。大原則嘅問題就係話，就係、是、因為喺呢幾十日以嚟，香港政府係無視緊香港人咯，同埋嘅就係話喺個過程裡面，甚至係咩咧？甚至嘅就係。是戰士緊所有而家一直是為了香港將來、為了香港民主出力的所有的人咯。咁喺咁嘅情況底下，你話佢哋用一啲嘅方法，其實好簡單嘅就係、是、你只要唔傷害其他人嘅身體嘅情況底下嘅話，咁呢一個佢就唔係一個暴力嘅行為嚟嘅。你冇可能話佢係暴力嘅。你只係咁講嘅就係話，你會認為呢個方法。這個方法你同不同意？你不同意那怎麼樣？你不同意，但是大家大原則都是一樣的，大家大原則都是一樣的。那所以的就是，但當然對我自己來說的就是，我自己來說，我昨天當然要跪謝這一班義士，因為很坦白說的就是說，你去到這個這樣交作的局面，你不想見到一個無疾而終，而是這個最尾那個後果的成本是由所有香港人一起去攤分的，理論上你應該本身是這樣的。而大家知道的就是，如果個運動是無疾而終，被政府這樣無啦啦什麼都沒有過了骨的話，其實我們所有人都會是面對著一個是無端端被公權力入侵的一個威脅，即是你無端端有人走上來家去搞你，或者走上來的就是、要譬如很簡單一件事，就是譬如在旺角那個上次在這個11月6號凌晨，跟住之後被人哋打到塊面嗰個先生，佢俾人哋困緊喺差館拘留嘅期間，跟住係可以冇佢自己去親身去帶領，即係同班差佬一齊，班差佬可以就咁走上去屋企嗰度收佢屋企喎。而呢啲情況嘅就係話係23條通過咗之後，即係如果啊， 23條 先係會有咁嘅情況，就係佢唔需要任何嘅搜查令，唔需要有你喺度，佢可以走入你屋企爆門。但係而家已經出現咗咁嘅狀況啦，而家已經有啦，而家已經係啦。咁所以嘅就係你要諗一樣嘢喎，如果係無疾而終嘅情況底下，係人人都會面對住呢個，就係佢唔需要任何搜查令，甚至你唔喺屋企，可以走去你屋企嗰度去搜你屋企嘅嘢喎。咁但係第二樣嘅就係、是、尋日嗰班嘅留守者，嗰班示威者，第二點解會話提出頭先話衝擊立法會，又或者呢啲係鬼呢啲咁嘅講法係多餘啫，甚至係荒謬啫，係荒謬嘅。點解呢？就係、是。源於嘅就係話，大家講到底，大原則就係咁噶啦，大原則就係咁樣噶啦。咁好啦， 咁於是尋日第三個情況出現咗個片段啦。個片段就係話大家就即係有啲留守者去撞嗰個嘅立法會嘅大門啦。咁於是嘅就係譬如張超雄有啲議員就走落去阻止啦，走去阻止，斗賊都依然喺度啦。OK， 咁斗賊阻止嘅情況就係唔單止係阻止人哋去即係將行動升級啦。更甚嘅就係話，對於一啲嘅示威者嚟講，佢哋就唔俾人哋拍片啊，又話見人哋除咗口罩先拍片啊。喂，呢啲咁樣嘅講法咧，其實同差佬一樣。我想講嘅就係尋日呢一個去到第三個情況咧，其實跟住差佬當然係增兵啦、增援啦，有成幾百友落咗嚟啦。 係啦，又自己有幫手。 有人幾百友落咗嚟，於是咁點啊？於是個情況咪同喺旺角嘅情況發生一樣。你唔好以為金鐘冇啊，落到嚟嘅時候咪迅速即刻話所謂舉紅旗，同一時間就班差佬衝落嚟之後揾警棍亂鬥打人啊，亂棍打人咯。有留守者其實是對住個頭對住後尾枕嚟打的、打了六七棍的、 對後尾枕，即是那個示威者褪後走的、 示威者走緊 你有什麼可能打後面，你的棍式轉彎有什麼不會的，那你肯定是人家走緊的時候你剝掉人家的頭、而剝人家的頭這些這樣這些 是死得人的，死得人的警，死得人的暴力來的，大佬死得人的暴力來的。而示威者實際上的就是說他們 在過程中沒有任何是傷害其他人的情況，但是你沒有理由用這個暴力的。那即你說去到這些這樣的情況就是，所以這個去到第三階段所有的一切，其實尋日焦點去到第三樣東西就是說差佬他是不必要的武力，大家 是很清楚，但這個大家講到沉啦，講到沉啦。咁但係你話尋日嗰個關鍵或者大家討論嘅焦點係咩呢？討論嘅焦點梗係返返我哋一開始講嗰樣嘢啦，就係大家知道好清楚片段啦。尋日分開三個階段，一開始去到冇組織自發嘅一啲嘅留守者去到去嘗試去封所謂立法會嘅大門，因為大家唔知道做乜好，係因為有斗賊無端端係阻撓，無端端係挑引你話你係鬼，大家先係情緒激動啫嘛。於是走話要去拆大台，又話要拆大台。咁但係點解會咁樣啫？源於就係話呢班斗賊做嘅行為其實同差佬無異嘅。你無端端做乜仲係差佬嗰份啫？你冇乜咁必要喎、冇乜咁必要喎、你話唔好去搞亂你嘅活動，咁呢個活動係邊個啊？唔係屬於任何人喎，講嚟講去都好清楚一樣嘢喎。咁再講嘅就係話，亦都係因為咁，去到第三步先係講嘅就係有人係覺得冇辦法啦，行與升級要去衝擊立法會，甚至係進入咗立法會，而係有的且確有人進入立法會嘅。但係點樣講都好啦，我見到嘅就係其實昨晚嗰個問題同埋嗰個討論嘅焦點就係在於，其實斗賊係惡過警察喎。我覺得斗賊我個警察過尋日，即除咗一樣嘢就係、除咗係佢哋係冇警棍亂咁，即我唔知啦，佢冇警棍亂咁打人之外嘅話，其實實際上佢哋嗰個嘅行為同埋係對於留守者嗰個態度，我會覺得嘅就係尋日呢班警，尋日呢班斗賊啦，同埋所謂嘅文化監部啦，我覺得呢一啲咁樣講法咧，係即同埋呢一批咁樣嘅人咧，其實即對我嚟講，我係覺得。即係而家我覺得係好嘔心嘅一件事嚟嘅，點解？就係因為你諗一樣嘢，尋日嗰班去譴責或者係去啲譴責示威者衝擊立法會，仲要係好快反應嗰班人係咩人呢？李慧玲，包括同埋舒淇，即係電影人嗰個舒淇，跟住之後一班社運人士，嗰班社運人士嘅就係呢一班人咧。點解我覺得嘔心嘅就係、呢班人當時太陽花學運人哋衝咗入去立法院，佢哋一齊走去影相喎。大家可能記得李慧玲最走入去之後，仲要喺立法院嗰、那個喺台灣啊，喺台灣立法院同埋陳淑莊佢哋成班一齊 V 喎，成班一齊改正氣手勢喎、喂，嗰陣時你唔譴責台灣嘅台灣嗰班衝台灣，你唔譴責陳偉霆，唔譴責陳偉霆同埋林非凡，你唔譴責佢哋衝擊立法院？然後你不譴責他們那邊台灣衝擊立法院教壞香港這邊示威者，其實這個是他們的講法來的，就是說譬如以前都這樣講啦，有些議員在立法會裡面掉招，是破壞議會行為，是會教壞香港的香港的後生一代、那你台灣那邊衝擊的就是大家都是華人社會嘛，他們那邊衝擊立法院你不會譴責，還大到不得止、你自己當時是認同的，甚至是搭飛機過去那邊入去裡面一起 V 的手勢，當時我自己都熬底，因為我想講 你都過了去， 我想講我那時候是 有些台灣的有些朋友，有些學者朋友，他們走去那裡有個街頭講堂嘛、跟著然後大家我即都知道是香港，因為台灣 APEC 跟香港CEPA有關嘛，那或者找一些 Alpha 唔係 A 牌啱個會 Alpha 同埋呢個 C 牌有關㗎嘛。咁於是嘅就係揾咗我，問我得唔得閒可以嘅，就係即係大家傾，不如過去講講香港嗰個自由行對於香港嗰個嘅環境嘅影響啦 ，CEPA 嘅狀況啦咁。我自己當時都熬底嘅，因為喂香港我哋呢邊講緊政改啫，其實喺呢邊我哋喺呢邊，我自己乜都唔做，我甚至係唔係點樣喺就喺前面衝嗰、那個。跟住人哋台灣嗰邊衝過之後，我走去嗰邊去一齊去 V 咁樣去偷光，我係覺得我會俾人哋批評啊，大佬啊！ 嗯， 當時我去台灣嘅時候，我仲要係非常低調啊，低調到一個地步就我連熱狗 T 都唔敢著啊，大哥。係，我係咁樣。喂，因為點解啫？點解啫？因為我清楚知道嘅就係、是、嗰、那個係人哋嘅運動，嗰、那個係人哋對於一個所謂嘅即係經貿協議，然之後台灣人、台灣嘅年青、台灣青年，佢哋喺冇辦法嘅情況底下，仲要係民選政府、啊。跟住之後，馬英九係同埋當時民進黨嘅，同埋國民黨嘅議員，仲要係夾硬一齊，即係同阿江宜佢哋啊，即係要做係唔理嗰個行政程序，然就通過咗，覺得議會係不公，係咁樣嘅 level， 然之後去衝擊個立法院喎。但係我哋香港唔同，我哋香港嘅政治狀況係惡劣千百萬倍，冇得比擬喎。第一，我哋冇民選嘅制度；第二嘅就係我哋嘅議員係我哋選出嚟嘅。 嗯， 即係講到底，我哋香港係一個獨裁社會嚟嘅，係一個獨裁社會嚟嘅。咁於是你班人，人哋喺一個民選社會裏面作出個咁激進嘅行為，其實實際上係㗎，因為你有選舉制度啊嘛，理論上你可以按個選票喺四年裏面作一個咁嘅輪替，然之後選過代表你嘅議員入去㗎嘛。理論上係咁啊，但點解唔得啫？就係、是、因為你發現到呢四年以嚟都唔夠啊嘛，都唔能夠回應到你而家即刻嗰個嘅 demand， 唔回應唔到你之後即刻嗰個怨憤啊嘛，所以你咪要咁做咯。但呢個台灣嘅狀況咧，即係人哋喺一個民選制度底下，要有咁樣嘅行為，咁你梗係會你台灣社會相對嚟講，梗係覺得佢激進啦、啊。但我哋香港係咩啫？我哋香港大家一人一票都冇，你選你個特首都冇，而家管治緊你嗰班人嘅全部都係外星人嚟嘅，喺火星派嚟嘅呢班人，而佢哋的而且確全部揸曬呢一個外國護照嘅。咁跟住你去話呢班人去衝擊立法會係激進，冇可能啊嘛，溫和添啦，即係相對於台灣嚟講，喂，咁所以嗱，有邊一單係激進呢？我想講嘅就係、是。呢單係激進啦，即如果你話要咁樣比較嘅話，即係呢個係第二個回應嘅班，即係所謂呢個班批評嘅人，就係有啲人會話，即係佢哋個講法係咁樣嘅，呢啲咁嘅行為咧，會係激起呢一個政府嘅反彈，會係激起政府或者激起警察嗰個嘅執行嗰個嘅所謂警察又話要回應要升級啊之類呢啲講法，喂咪傻啦，政府要升級嘅喺9月28號升級咗啦，嗰陣時唔係升級咩？嗰陣時講就係催淚彈，然87粒喎。喺嗰陣時已經升級咗啦，已經係佢哋去用到一個未開槍嘅情況底下嘅情況嘅武力啫嘛。 而槍係準備咗喎。 咁你冇理由如果調翻轉頭就係話緊係示威者升級㗎，冇可能。示威者係一直退卻緊啦 ，OK。大家佔領已經係，你諗下，我哋係用佔領回應緊催淚彈，回應緊呢一個子彈喎，冇可能嘛，冇可能，已經唔對等啦，仲已經係遑論個政制，已經個獨裁政制。如果你咁講嘅話，台灣係有民選制度嘅底下，佢哋衝入立法院，而你入去係 V 字手勢，你係 endorse， 你係覺得欣賞同埋讚歎嘅。我想講呢班人全部都係有噶，當時換曬太陽花噶。李慧玲、舒淇換曬太陽花啦，你唔好以為我唔記得，我 cap 曬圖啊嗰陣時。唔係，其實我嗰陣時冇 cap 圖，但我知道有，我揾得翻， 係 嘅，我揾得翻。呢班人全部係當時係扎人哋喺嗰邊，喺一個民選制度底下，相對嚟講係叫比較進取少少嘅一個對議會不公嘅行為。 又爆玻璃 又衝門，你估佢入立法院嘅話係瞬間移動走入去咩？冇可能啦，點都一定會穿門㗎啦，啱先。 又唔見咗太陽 餅。而我去到嘅時候咧，我當時見到係咩咧？我當時見到嘅就係佢哋個出入口咧，你估係呢度門啊？你估好似香港，即其實講翻尋晚第一波，你估以為真係嗰啲大門咩？你估以為作嗰啲大門咩？當時喺立法院啊，喺台灣嗰、那個，佢哋出入口係嗰啲玻璃窗嚟㗎，全部玻璃窗拆曬嗰度吊嘢出嚟，同埋六合口喺度行入去嘅。即係佢哋，因為其實立法院咧，佢度係比較矮兩層嘅啫嘛。佢其實嗰度咧，其實有啲已經係啲梯咁樣遊咗上去。出入口你估即係門口定出入口啊？梗係唔係啦，所有窿都係變成出入口嚟嘅。當刻，喂，咁所以嘅就係話你對照翻 台灣嘅時候，你呢班人，你又感到讚歎，感到著弱，就話呢個台灣民主、香華人民主嘅燈塔。喂，你冇可能呢班人咁講嘛，同埋人哋嘅民主制度喎。但係對照翻我哋香港，我哋一個獨裁嘅社會，我哋而家用嘅方法就係話，係唔傷害其他人嘅情況底下，跟住面對住政府無視。政府無盡的打壓，甚至包括是用警權、黑社會、四方八面的壓力，又搞埋你份工添，乜都搞曬你的情況底下，然後有人諗住行動升級啫。跟住你呢班人，呢班所謂文化監部同埋呢班咁嘅斗賊，你唔支持翻、唔保護翻呢班人不特止，你唔好批評啦，你最少唔批評啦，啱先？你唔同意，你唔走埋去你唔同意，唔走埋去參與都算數啦。但係你唔好批評啦。咁但係同樣對照喎，我想講同樣對照喎，我哋其實香港人係非常之和平理性非暴力嘅喎。啱啱喺呢個大陸海口，我想講一樣嘢，佢哋起麻風院嘅喎，即係起呢個復英母嬰健康院啊，即係類似係影起呢、這個起呢一個精神病嘅復康中心咁上下啫喎。 類似啊， 喺大陸海口。反對起麻風院，跟住之後，尋日有上萬人走去示威。咁你睇下，你淨係睇啲圖啫，唔好嗱呢份係今日嘅蘋果嚟嘅，淨係睇啲圖啫。同樣喺個獨裁嘅政制底下，人哋係翻曬所有車，成條街啲路全部爛曬、爆曬，跟住先係有催淚彈。不過當然佢係比較誇張嘅，就係用電棍。就唔係單單係警棍，用電棍嘅話你可以可想而知。但係喂，但係你咁樣對照，唔通特別呢班人啦，特別嗰班嗰所謂嘅文化人啊，或者社運人士嗰班，佢哋最終嘅就係話係要聲援內地嗰啲示威啊嘛，聲援內地呢一個爭取民主嘅人士啊嘛。喂，你冇理由咁多重標準啊嘛？台灣嗰邊嘅，你哋自己身光頸，你走去擺曬 V 字嘅手勢，你哋就係覺得讚賞，覺得同意，仲話台灣呢個係民主嘅燈塔，台灣公民社會已經係成熟啦。咁唔單止係講緊議會政治啦，議會鬥爭啦，政黨政治唔單止係咁樣啦，去到個地步，台灣咧就係公民社會成熟嘅，就係話群眾咧係唔需要單係政黨領導，就係維持佢哋自己個社會嘅公義嘅咁。咁嗰邊你又讚賞喎、哦，香港呢邊面對住個獨裁政府。無視你哋五十幾日嘅一個咁樣嘅訴求底下，你哋而家走翻出嚟就話翻呢一班去嘗試升級嘅人係鬼，呢一個標準已經值得批評啦。再加上嘅就係呢一班人係同一班人嚟嘅，對於大陸呢班嘅示威同樣啦，你不如表下態啦。你睇住呢個海口呢單嘢，人哋反對興建麻風院咋，唔係反對共產黨要即刻係要宣布呢、這、一個即係、就是、所謂嘅政治自由化，唔係呢啲咁樣喎。唔係叫佢結束一黨專政添喎，你哋平時喺六四日嗌嗰啲喎，年嗌嗰啲喎，唔係咁樣喎。起反對興建麻風院，即係起咩？起棟樓喺你隔離，上萬人示威。重要嘅就係其實呢一個咁嘅反對興建麻風院係帶有歧視成分嘅喎，係歧視麻風病人嘅喎。當年捷古華拉就係因為咁要由佢對面個島去請個麻風病人啫嘛，就係咁啫嘛。作為醫生的他當年就是這樣的嘛，那你們有讚賞，你們有尊重，那你不如去看看這一班你究竟尊不尊重咯。喂，所以第二樣的那個質問，對於昨晚那個批評，無論文化監部又好，斗策又好，或者社運界人士都好，喂，麻煩你們啦，你們想出來行的時候，你們要保持身光頸靚的話，你們要抗爭的話，那你們就不好就說走在最前面，跟住之後就話要有大台諸如此類。你走得嚟嘅，走得出嚟，而家香港嘅局勢，香港嘅時勢，你就避免嘅就係話，有一定會有人係會對你有批評，主流輿論嘅抹黑，香港其他村民對於呢件事嘅唔認同。咁但係咁點啊？咁你都係要面對噶。但係點解要面對就係、是，如果唔係因為咁，你都唔使走出嚟啊嘛。如果不是因為不是大部分香港人一直以來對於政治的冷漠，對於國家自掃門前算的習慣，對於所謂公共空間或者大家的公共事務的冷淡，就不用走到這地步啦。所以昨天我覺得最值得去討論或者最在整個焦點 其實不應該落在昨天的留守，即是昨天那個衝擊立法會的人士身上。最值得討論的資料就是那班斗策，我覺得沒有可能的，就是那班斗策我的警察的，而你做警察那份的話，那不如這樣啦，不如這樣啦，在這裡的湛江你們交換啦，既然在金鐘那麼安全，我們很擔心你們警察是會瘋癲的，都是阻住人衝的了，不如你們下來這邊守，然後金鐘換回警察過去啦， 舉旗，他們村民不是這樣想的， 你即其實昨天的情況就是斗策舉旗嘛，是去到這樣的情況。喂，所以 我自己會覺得一件事，就是喂，大家搞清楚先得㗎。即係你話文化監部，開頭我哋以為聽個名字就係以為文化監部係針對住龍和道嗰單嘢，跟住之後針對住警察嘅暴力，喺暗角呢、這、一個即係暗角打鑊，光明磊落暗角打鑊啦，就打呢一個曾建超啦。我以為你一班人走出嚟嘅時候，差佬咁樣打人，你哋監部係監察差佬嘅暴力。但原來就係只要啲班人你唔識嘅，你唔認得佢個樣係公民黨嘅黨員曾建超，你就話嗰個人戴咗口罩係鬼，就唔喺你監察個暴力嘅範圍。 曾建超戴口罩有冇啊？ 佢喉嚨掹咗啊嘛，俾人掹咗啫嘛。 原來曾建超係鬼。 喂，你冇可能咁樣㗎，你冇可能咁樣㗎。即係你哋所謂文化監部嘅就係你班文化界嘅人，你哋走埋一齊係咩啫？源於就係因為你冇辦法。你冇辦法，你有可能好多嘅考慮，你冇辦法行到第一線。咁有一班人，佢哋真係犧牲自己嘅前途，犧牲自己嘅性命安危，走上去最前面，去將個行動升級逼到政府回應。咁你班人，雖然你唔會咁做，但係咁點喎？咁同一時間就係致最高嘅敬意咯，致最高嘅敬意咯。喂，人哋呢個係犧牲嚟嘅，大佬，你唔好以為好似，譬如你唔好以為好似阿邊個主場新聞嗰條友啦，蔡東豪，你唔好以為嘅就係冇一份工。佢以為冇一份工，或者冇咗冇錢，或者冇錢，或者有經濟嘅影響，家庭譬如受到威脅，呢啲就係一件事。咁係，但係走去最前面嗰班人唔會咩？同樣會噶，同樣會噶。有啲有老婆仔女走曬出去啦，有啲想影到嘅就係六七十歲嗰啲阿公阿婆，尋日都走到最前面啦。咁你唔係咁樣譴責啲阿公阿婆嘛？你唔會咁多標準噶嘛？喂，所以昨天我覺得的就是整件事很清晰很簡單，大前提大原則就是政府在這五十多天以來完全無視留守者的訴求，然後在過程裡面用很多小動作嘗試是將輿論去 spin 去，又說這個是治安問題，又說這個是民事訴訟的問題，甚至就是這個不是，這個只不過 是留守者和斗策的糾紛，所以你們留在街頭。跟著現在的輿論就搞事，現在輿論搞事就是說叫留守者或者叫現在佔領者叫大家不如退場舒緩這個民怨。民怨怎樣來的？香港人現在民怨怎樣來的？肯定是香港政府而來啦。喂，本身一個禮拜之前大家可能相對來說都會覺得哎，都叫經濟好少少啦，股票市場都還好，是不是外圍經濟好轉嘛，大佬。但你怎知道你 on KOK 的，你這段時候無端開通滬港通，恆指連續跌了兩日200多點。喂，這些民怨是因為你而來的嘛，是不是？冇人叫你而家咁戇居喺呢個時候搞滬港通㗎嘛，但係呢個咁嘅戇居唔係因為佔領繼續行動喎，而係因為大陸經濟狀況差咗喎，經濟狀況差咗喎。喂，所以講到底大原則佢就係政府嘅問題，係政府嘅問題。第二樣嘢就係一個過程裏面個行動，喂，你自己唔會咁做，但係同一時間就係話你唔好係以咩所謂斗策啊、大會啊，你咪破壞大會、破壞運動啊，咁冇呢啲咁嘅講法嘅。差佬和政府要打到嚟的時候，你估你乖乖地坐喺度嘅話，佢唔會拉你咩？咪照幫。當時龍和道都係咁啦，今朝凌晨嘅時候都係咁啦。講咩啫？就係喺呢個天馬公園啫嘛。龍和道同一樣嘅就係、是、大家冇衝突噶，有留仔一坐喺度啊，差佬走埋點啊？就咪打人咯，就打人咯。喂，所以唔好有一個咁天真嘅講法，就話、是、你做乖孩子坐喺度嘅話。咁佢哋就唔會升級，即係所謂差佬就唔會用武力啦，冇咁嘅可能。喂，講到底，你坐得屯馬路，你喺江樂道中你都犯法㗎啦。你覺得衝擊立法會唔係犯法啦？唔係，你覺得你喺度指責人哋衝擊立法會係犯法，但係你喺條街嗰度都係犯法㗎啦，係咪先？喂，咁所以嘅就係成個情況。昨日我覺得最值得批評或者最值得去討論的地方，就是說是斗策和現在文化監部這班人 咁所以冇咪冇乜嘢㗎，有個啲阿叔又朝朝早行過影下人啊咁樣。喂，咁所以就係、是、我覺得係需要，我覺得特別係留守者，特別係尋日衝擊嗰班朋友嘅，係需要大家去保護嘅，係需要大家去保護，同埋需要大家支持。即係對我嚟講，我就係話係好難得去到香港咁嘅局面，你睇下海口啊，大佬，人哋喺個麻風院咋，就搞到咁啦。你睇下香港人，仲話香港人唔和平理性，我哋就係已經係和平理性到個病態啦。人哋打你一巴，你懟個頭出嚟，俾你打多兩巴嘅，去到咁嘅地步而家。喂，咁所以嘅就係、是、我會覺得嘅就係話，無論點都好，我會覺得嘅就係尋日對於衝擊嘅朋友，對於嗰個留守者，對於仲喺金鐘嘅朋友，而家呢個時間仲有人喺金鐘嗰個嘅喺立法會下面嘅，仲有人喺公民立法下面，係需要大家保護，需要大家支持咯，需要大家支持咯，大家衡量過你可以嘅話，咁去支持佢哋咯 ，OK 係可以去支持佢哋咯。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我哋更加多需要嘅就係尋晚喺第三個變化，就係講緊差佬增援之後，佢哋用嘅暴力。他們周圍亂棍打人那些片段那些相片，大家可以主流媒體不會的，你看到譬如是這樣很簡單的嘛，即是你沒有想過，就是說沒有想過，就是你沒有想過去到一個地步，蘋果做新聞是慢過明報的， 是 的，明報的頭版都是昨天衝擊的頭版來的，你沒有想過的。所以大家明蘋果的頭版，蘋果的頭版是廣告來的， 都是不是啊，蘋果的頭版好像是昨日 就賣清場廣告來的，廣告來的，賣標還是有條女在前面的，是啊 Prada 是 Prada 來的 Prada 來的，蘋果的頭版是這樣的頭版來的。 第一版新聞是 仲係講翻尋日中信清場，仲係中信清場。喂，所以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尋晚個情況可能好突發、好突然，有啲人都會瞓咗。咁但係留守同埋尋日衝擊就需要大家保護嘅，盡量大家可能嘅就係將你哋有嘅相啦、片啦，盡量喺網上面發布，利用新媒體咯 ，OK？ 利用大家嘅網絡啦。你覺得你自己個 Facebook 你唔方便嘅，你俾而家嘅新媒體平台啦 ，So Red 啦。我哋熱血時報啦，咁等等啦，大家將尋晚特別差佬去打人嗰個片段，抖擦惡國差佬嘅片段，抖擦惡國差佬嘅片段，大家盡量去話俾大家聽，事情唔係出於喺嗰個嘅，即係話要行動性嗰個朋友身上，事情係出於嘅就係話喺幾十日以嚟，香港政府一直都係無視緊我哋嘅訴求，亦都係因為咁，佢哋用好多嘅小動作。去不斷的就是話，係令到大家會覺得有咩理由？如果真係毛澤東嘅話，我哋會建立係咪一個萬劫不復嘅地步？係咁嘅前提底下，亦都加上尋日喺中信大廈，跟住查老士沙煲，上次係本身清拆中信嘅，就走埋去搞埋天美道。其實天美道係俾人喐咗嘅，我想講，天美道嗰個迴旋處俾人喐咗嘅。咁但係呢一切一切嘅就係點解會咁做，就係、是、因為政府唔正面回應訴求，用啲無賴嘅方法咋嘛，一直耍無賴咋嘛，咁所以先大家激起大家嘅怨憤，大家先將嗰個怨憤激得咁耐。咁所以嘅就係話，講到底希望就係大家繼續保重，繼續保持大家嘅安全，喺一個不被捕不受傷嘅原則底下繼續堅持落去，我哋一定會贏，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今日時間差唔多九點鐘啦，我哋繼續加油，多謝咁多位。剛才不是因為我肚痛。